圣严法师， 我的戒兄净空法师。 众所周知，圣严法师是对台湾社会影响力最大的法师之一。1998年被《天下》杂志推选为400年来对台湾最具影响力的50位人士之一。圣严法师和净空法师是戒兄弟。1961年，两位法师同在基隆八堵海会寺受具足戒。德戒和尚是净土导师道元长老。佛门中有句话，同戒如同命。两位大德是非常好的朋友。圣严法师 在他的著作《报极游高峰》中谈到了和净空法师的友谊。《报极游高峰》第8章， 在访问新加坡期间，原先没有到各寺院拜访的计划，原因有二：一是不想打扰他们。新加坡的佛教界人情味特别浓厚，遇到远客拜访，一定会请吃饭、送供养。17年前就有过这样的经验。二是我的身体真的很虚弱，不宜有太多的访问活动，不仅仅是坐车，光谈话就够累人的。可是有两位法师我不得不去。第一位是现任佛教总会会长龙根长老，他是我的江苏同乡，早期先从香港到台湾，也常常到中华佛教文化馆看我的先师东初老人。他在编辑《海潮音》杂志时，我也是他的作者之一，彼此关系不浅。尤其这次弘法大会，原来说好是由佛总主办，所以应该要去向他表示歉意。第二位是我一同受戒的戒兄净空法师，虽然他提倡净土宗，我提倡禅法，我们两人在法义的认知上或有什么偏重偏轻之处，但我一向对他很尊敬，因为他真是一位现代的法匠。首先，在台湾成立华藏图书馆、华藏讲堂以及佛陀教育基金会，后来又到全世界开创净宗学会，在中国大陆 全力弘扬净土法门，估计有几百万人受到他的教化。近四年来，定居新加坡，训练了一批又一批的讲经弘法青年人才，所以我应该去看看他，特别是在我闭关期间，他替我找全了弘一法师33种律学合刊，借给我研究，这是我永生感激的事。目前，他每天对着十几位中国大陆去的年轻比丘讲《华严经》，他们都是各佛学院的教师和负责人。将来他的影响之大，无可限量。同时，也透过现代化科技网络设施，把他的开示立即传达到世界各地。据他自己说，进入他的网站，每天有5万人次以上，像他这样的弘化功能，是我所敬佩的事。于是，我在4月20日的上午，分别拜访了灵峰般若讲堂的龙根长老，以及净宗学会的净空戒兄。龙老已过80高龄，须眉皆白，待客热诚，不减当年。净老也73岁，看来若50出头，见了我非常欢喜。虽然我没有拜访其余的各寺院，可是两晚出席弘法大会的比丘尼法师有50多位。听说这在新加坡也是难得一见的场面。除了龙根长老第一天亲自出席，从头至尾听完之外，另外还有广品、厚宗、法坤以及佛光山的满可、慈济功德会的慧齐等许多法师，大家热心参与，有的还送我供养。在1982年出访新加坡时，所见的长老比丘、比丘尼们多半已经迁化往生，而我自己也垂垂老矣。但是看到了许多年轻一代的比丘、比丘尼们，也可以预见新加坡佛教的弘扬，不仅后继有人，将会后后胜于前前。 圣严法师年谱记载净空法师与圣严法师之交往。民国51年1962，法师33岁，戒门则因受戒期间得蒙戒和尚道元长老提示，东出老人易主留意戒学，故除全力背诵四分律比丘戒本， 但往今菩萨戒本，便专心于律藏研读。朝元寺藏有中华佛教文化馆新印行之大正藏，内含律部诸书，并承慧性法师提示及戒兄净空法师协助，密德弘一大师32种律学合刊等律学要集，用为学律之指导。 净空法师讲经时谈圣严法师，尤其是现装书，跟这个书不一样的，现装书是双页的，破损了之后，我自己来修复，看完之后立刻归还。过去跟我往来的人，只有一个圣严法师，在台湾法鼓山的，这是我的同戒，他有信用，而且他跟我借去的保持得相当完好，他有这个品德。太上感应篇215。今天我们这里有一位台湾同修，刚才他来看我，他学佛一年多了，我问他在哪里，他说在法鼓山圣严法师那里。圣严是我的好朋友。学佛问答，我的一些同参道友向圣严法师著作等身，他写的东西多，我一样也没有。发起菩萨殊胜制药经，关于禅的请教圣严法师，关于法华天台宗请教慧性。你要学太虚法师，太虚法师的学生是印顺法师，你向他学习。阿弥陀经书抄演义169。净空法师和圣严法师的戒和尚道元长老，道元长老1900至1988，河南商水人，在台湾40年，讲经弘法，一部佛堂讲话风行全岛，故有净宗导师之称誉。20岁出家，亲近慈州、慈航、太虚、元婴、印光等大德，曾在武昌宝通寺闭关精进修持3年，先后于开封河南佛学院、福州法海寺法界学院、北京广济寺弘慈佛学院、上海静安佛学院等处执教。1949年赴台，1950年兴建海会寺。他曾在台6次担任德戒和尚。1988年 欲知实质，往生净土，或设立千余科。1961年，海会寺的戒旗，戒和尚是道元长老，结摩和尚、慧三长老、教授和尚、白胜长老，共76位新界比丘受具。净空法师和圣严法师都是这一堂戒的戒子。圣严法师简介。圣严法师1930至2009台湾法鼓山创办人，生于江苏南通，13岁于狼山广教寺出家，曾参军入伍，赴台后以东出法师二次出家，于高雄山中闭关6年，嗣后留学日本，获博士学位，创办法鼓山，提倡心灵环保，并在世界各地指导禅修，有著作近百种，是世界知名的佛教学问僧。2009年在台圆寂。星云法师请净空法师做教务主任。星云法师创建的佛光山，教化之广，遍及全世界。1991年成立的国际佛光会，是全球华人最大的社团。他的理想是佛光普照3000界，法水长流5大洲。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净空法师和星云法师这二位在全世界华人中最有影响力的大德，是多年的老友。佛光山创立之初，星云法师便请净空法师做教务主任。星云法师1977年主持编纂的《佛光大辞典》中，也高度评价了净空法师。2009年5月25日，净空法师重返佛光山，拜望星云法师。两位老友重逢，分外欢喜，亲切交谈，并合影留念。星云法师请净空法师讲经教学。星云演讲集：一、什么学法？时间：1972年。地点：佛光山。对象：大专佛学夏令营。很高兴各位同学来到这儿 研究佛法。很感谢各位应聘的老师来到这儿授课。我们的教授像慧信法师，他很忙，暑假期间到处有人礼请他去讲经，他都没有前往，而留在山上为各位讲八宗纲要。还有净空法师，他在台北有好几处讲座，这次也为了成就你们的学佛而从台北赶来这儿给各位同学讲课。台湾周宣德老居士记录星云法师请净空法师讲经。去年起，高雄东方佛学院星云院长创办了佛光山大专佛学夏令营，二年来成绩大有进步，任教的有慧信、净空、方伦、唐耀等老师，各方应邀前往担任专题演讲者亦多。课程包括《心经》《阿弥陀经》《六祖坛经》《十四讲表》《佛学提要》《唯识学》《天台始终心要》等，每期授课两周。两年来，结业同学文艺近五六百人。大专学佛青年学佛运动的回顾及对明伦月刊的展望。 净空法师讲经时谈和星云法师的法缘，以后凤山莲社主云法师我在他那里讲了三年，也是一个月一个星期，每个月我都要去讲一个星期，那里讲了三年，最后就是佛光山星云法师找去了。星云法师那里非常优待，很礼遇。那个时候，我从台北到高雄，到佛光山去，他都给我买飞机票，非常优待。净土大经科注145，我早年在佛光山，星云法师请我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民国57年、58年的时候，佛光山是刚刚开山，办一个东方佛学院，有100多个学生，请我去做教务主任。无量寿经49，40多年前，我在佛光山教佛学院，佛光山一共6、7个老师，3个出家，3个在家。慧信法师、星云法师，我一个，3个出家的，还有唐一玄老居士，那个时候80多岁， 还有方伦老居士，也70多岁，这都是很有修持、很有学问的长者。净土大经科注103，所以《华严经》就从新加坡居士林开始。真的经太大，像世尊当年一样，7处9会。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想办法继续讲。现在保存录像，已经讲了4000多个小时。像现在的讲法，这部经讲圆满，至少还要10年。这是个大工程。星云法师以前跟我说，这是很伟大的工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星云法师主持编纂的《佛光大辞典》评价净空法师，《佛光大辞典》净空法师1927年生，安徽庐江人，俗姓徐，民国48年，1959，依台北林济寺白胜法师出家，50年秋受具足戒，常从台湾大学教授方东美研究哲学，并亲近张家大师、李炳南居士多年，先后执教于中国文化大学及各佛学院，使辩才无碍，经常于台湾、香港各地讲经说法。68年，于台北创设华藏经社，开附设视听图书馆及法师会，除积极宣扬大乘教义外，并印行佛书，普赠各界。编者按《佛光大辞典》是迄今最权威、最全面的佛学词典，历时10年编纂完成。出版当年，即获台湾图书出版金鼎奖。星云法师谈僧赞僧，前面讲过，禅宗自菩提达摩五传至弘忍，旗下分南蒙北秀，南宗主张直指人心，顿悟成佛的顿悟教说，北宗则重视习妄修心，强调渐修渐悟。后来顿渐一直纷争不已，能秀的门徒也势如冤家，各护其主。现在我们就从六祖坛经 来看看这两位一代大师，他们彼此之间各有什么评语。首先，根据《传灯录》记载，神秀禅师的徒众经常讥讽南宗的慧能禅师说，能大师不是一字，有何所长？一个做苦工担柴的苦行者，他凭什么资格能做到祖师呢？在这个世间上，很多人同行相忌，甚至在佛教里，有时候也是彼此互不尊重。譬如有一个人很会写文章来弘扬佛法，就有人批评说，他只是能写写文章，不会讲述，也不善于言语。这个人一听，赶快学习讲经说法，等到会讲经说佛法了，又有人批评说，某人只是讲讲说说，如同瘸和尚，能说不能行。这个人听了人家这样的批评，他很着急，赶快修行。但是还是有人批评，某人只是能修行，不会办事。哦，赶快学习办事。又有人批评了，只是一个事务僧，他也不会英文，也不会日文，不能宣扬国际的佛教。总之，不管他如何努力，别人就是批评，嫌他这样不够，说他那样不好。所以，在佛教里面有一句话说，要得佛法心，除非僧战僧。同样的，我们今天的社会要有一种与人为善的心理，只要别人有一技之长，总是难能可贵，你又何必一定只寻他的短处，不赞美他的长处呢？假如有人问你，你是不是就是万能呢？你该怎么回答？六祖慧能大师当年隐藏在人群中达15年之久，他随缘安住，自我肯定，及至后来龙天推出，说法度生，人天敬仰。然而还是有人批评他说，一字不是，有何所长？但是神秀大师并不是如此说法。神秀大师告诉徒众说，慧能大师他是得道无师之志，深悟上乘，无不如也，且无师无祖，亲赴依法，岂徒然哉？无恨不能亲自去亲近，须受国恩，汝等诸人无志于此，可往曹溪参决，他日回复，还未无说。由此可见，神秀大师虚怀若谷。 他对六祖的禅法更是肯定推崇，而慧能大师对于神秀大师也是十分尊崇。例如，神秀大师曾派弟子至诚去亲近他，他曾经这样对至诚说：汝师戒定慧皆引大乘人，吾之戒定慧皆最上乘人，彼此误解不同，见有持己，其实悟道都是一样。六祖慧能大师也是如此的推崇神秀大师。我们从高僧传里也可以看到过去很多的高僧大德，有时同门同辈纵有所争，也是在法上一点就通，一点就破，沟通以后彼此哈哈一笑，不像弟子们不惜为法争，甚至演变成意气之争。星云法师六祖坛经讲话，从古至今有许多人际之间的混乱，冷遇的冤屈，家门的不幸，都是由见不得人好的坏心理怂恿下造成难以弥补的巨祸。如果能够换个角度去看待，邻居、朋友、同学、家人有成就，自己也是与有荣焉，沾光沾光，真是皆大欢喜。祈愿人间的和平兴盛。佛教告诫：若要佛法兴，除非僧赞僧。普贤菩萨也发下随喜功德愿，都为我们树立一个好模范，随喜赞叹。星云法师留一只眼看自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人赞人，出伟人，僧赞僧，出高僧。星云日记，1992年2月24日星期一。星云法师简介。星云法师，江苏江都人，1927年生，在全世界华人社会最具影响力的佛教大师之一。12岁出家，1947年焦山佛学院毕业，1949年赴台弘法，1967年开创佛光山，并陆续于世界各地创建200余所分道场。1991年成立国际佛光会，任总会会长。 在全世界佛教界及宗教界有极高声誉。附录：陈斌教授接受《大公报》采访时，赞叹星云法师和净空法师。陈斌教授强调，圆融精神在当今世界显得尤为宝贵。历史上，佛教传播范围广，派别多，三大教系长期以来交流联系较少。现代社会不仅需要佛教各派别之间的融合，更需要佛教与其他宗教与世俗文化之间的融合。佛教界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社会，关注民生，承担其社会责任。台湾的宗教领袖星云大师以及新加坡的著名高僧净空法师，长期以来也一直提倡这种圆融精神，建设自身，净化社会。访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陈斌，香港《大公报》报道。陈斌教授，当代著名佛教学者，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兼任成都市政协委员，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员，河北禅学研究所副所长，四川省文史馆馆员，曾亲近明真、正果、钦定、智敏、法海、徐恒志、黄念祖等大德修学，著作等身。印海法师，他的工作是任何人没有办法做到的。印海法师是由大陆赴台、由台赴美弘法的一位高僧，和净空法师同年。他创办的佛教正信会，为佛教在美国的传播做出了很大贡献。印海法师是洛杉矶玫瑰园寺法印寺主持，净空法师在美弘法期间受邀在法印寺讲经。在一次讲经会上，印海法师感叹道，他的工作是任何人没有办法做到的。印海法师在《金刚般若与净宗修学》演讲会上讲话，我记得2年前，星云法师来这个地方演讲，也请我讲两句话。今天又请到净空老法师来这个地方讲经，这两位 是近代佛法的法匠，一位是弘扬禅宗法门，一位是弘扬净土法门。他们二位长老对于近代佛教的宣传，可以说真正是替佛宣扬，是诸佛的化身。这二位法师真是伟大。我们不要谈星云法师，像在座的净空法师，他的伟大处并不是在洛杉矶这边伟大，他的伟大是在国际方面，从新马地区乃至今天，他把佛法远远地向大陆宣传。从他这两天的言谈中，他的工作是任何人没有办法做到的。法师用他自己的福德智慧，在新加坡每年有这样伟大的工作，我想别人很少知道，所以我今天在这个地方并不是当面捧场。事实上，我们对他多年来，不管从台湾从海外办净宗学会，这种无条件的弘扬佛法，是把自己供养的一点红包，都是放在教化众生、培养将来的佛教的弘法人才。这一点，我想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印海法师讲述《无量寿经》汇集本的传播因缘，他绿行法师于1948年春夏之交就到达台湾，他将莲公的《无量寿经》的汇集本秦唐两译阿弥陀经汇集本各十部，并将北平佛教团体净宗学会的宗旨、大纲及修学概况介绍给台湾佛教界。此即净宗学会首度传播海外之因缘。大经汇本乃由台湾台中联社李炳南老居士梅著宣讲而得以弘传。后来大经汇本更由莲公的门人黄念祖老居士做白话批注。自此以后，净空法师弘扬净土，都以此汇集本为所依据，并且劝人读诵本经，为求西方净土的往生资粮。从亲近绿行法师说到净土宗之殊胜意， 印海法师、净空法师谈和印海法师的法缘。洛杉矶印海法师有很多人认识，以前做过此地慧日讲堂住持，现在住在洛杉矶。我在洛杉矶讲无量寿经，讲无量寿经大意，他听了之后很欢喜，当场就跟大家宣布，我从今天起修净土法门，我要弘扬净土法门。听众高兴得不得了，请他讲无量寿经，我就把这些资料注解通通送给他。现在在那边讲无量寿经非常难得，非常难得。阿弥陀经要解大义五。印海法师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法师，虽然我们很少见面，也很少往来，他的德学令我们尊敬。念佛的真实利益。四，往年我在洛杉矶弘法，住在印海法师的道场，印海法师对我非常好，我们两个也同年，他月份比我小，他对我们净宗修学的五个科目他很赞叹，大方广佛华严经1166，印海法师简介。印海法师，江苏如皋人，1927年出生，赴美弘法高僧，13岁在如皋定慧寺出家，20岁于宝华山受具足戒，之后往常州天宁寺佛学院求学，1949年赴台，于中立圆光寺佛学院亲近慈航法师，1955年到新竹福严精舍亲近印顺法师，先后任教于新竹女众佛学院、台中中华佛学院、基隆正觉佛学院、中国佛教会。1946年即印顺法师接任慧日讲堂主持，宣讲多种大乘经论。1975年赴美弘法，与美国洛杉矶玫瑰园寺创建法印寺、佛教正信会，主办法印寺视听通讯，法师著述丰富，并有译著近30种流通。畅怀法师赞叹净空法师。香港的畅怀老法师 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佛门大德，是当代极少数亲近过慈州、元音、谭虚三位长老的一位法师。他老和净空法师是交往数十年的老友。1977年，净空法师第一次离台赴港弘法，正是应畅怀法师邀请，在他主持的中华佛教图书馆开讲楞严。之后他又多次礼请净空法师讲经。2012年6月17日在香港举办的净土大经解学习心得分享报告会上，畅公在发言中表达了他对净空法师的钦佩和赞叹。畅怀法师在大经解学习报告会上的致辞：南无阿弥陀佛，尊敬的净空老法师，尊敬的诸位大德仁者，大家早上好，十分欣喜，今天能够有这么多佛门同修共聚一堂，一起切磋学习净土宝典《净土大经解》。这个经典是对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的一个集大成的注释。净空老法师一生弘扬无量寿经，尤其在前年清明节开始专弘净土大经解。净老是我的老朋友，1977年我邀请净老来香港中华佛教图书馆讲经，净老从此与香港结下了深厚的法缘。现在35年过去了，净老不仅香港常住，而且还弘扬净土宗这部大经和注解，实在是香港之幸，众生之福。今年是我出家70周年，佛门中的状况我看得很多，从旧社会到新社会，佛法曾一度很衰。